这是1995年巫启贤的作品《爱那么重》。《爱那么重》这首歌呢，是写给他的歌迷的，这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。有一个女孩呢，为了买巫启贤的专辑，在一家音像店认识了另外一个和他强买同样专辑的男孩。就这样呢，他们因为共同喜欢巫启贤这个声音而相识相恋。后来就在这个女孩子生日的时候，男生想为她去买一盒巫启贤的新歌《太傻》专辑作为生日礼物。可是男孩在出门的时候出车祸过世了。女孩子给巫启贤写了一封信，她说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他的歌，他们的分离也是因为他的歌。巫启贤后来就把这样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写成了歌，送给了他们，来纪念那个男孩。这份爱呢，实在是太为沉重了，我们谁都不能够承受得起。这是一首好歌，但是用生命换来的歌，我们可能还是会听得很痛苦哦。不知道那个男生来自于人间的声音，他在天堂能够听到吗？ 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8月26号至8月28号，七夕购车享最高30,000元优惠，零利率，低首付。到店还可享用全方山最美味的上品西餐，活动购车送价值1000元影楼摄影消费一次，快来抢购吧！销售热线6137-7777。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，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，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，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 130-2113-8297。